足够。我问你多温柔，曾想夜那么黑。 看到你的时候，能感受你的温柔，你头发挽着耳朵，你都在怀疑很久。一整个夏天的周末，你坐我骑的车，说好还没去过的地方还好多。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笑着笑着睡了，哦，窗外面安静的像是里面的段落。那些最浪漫最曲折，你哭着说你舍不得，你这个样子让我真的好 and Meg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过人的演技，你就是

努力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。

charge, refresh, I'm brighter. Bottoms up, jumping higher. Gotta take it to the eye of a tiger. Cause you're so vivacious, it's so contagious. Extraordinary, visionary. Left to the right, say, oh.与众不同，像是摇滚中喝了银河里走，还不能忘山，像是作风叫不与众不同，我就会掉这大空船，不能不害，不能不闪， 都错过我们永远，愚蠢的秘密基地，你在身边，贴着你的呼吸最想念，总